嗱，上一次已經係講完咗聖經可信嗎系列。嗱，本來今日應該係開始使徒行傳嘅呢一個系列，但係因為有一個問題，我想先解答，所以使徒行傳係會下一次先同大家係開始講。嗱，今日要答覆乜嘢嘅問題呢？就係究竟聖經入面嘅祝福同埋賜福係咪一樣？有冇唔同嘅地方？点解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？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祝福和赐福是不同，又有人认为祝福和赐福是一样。这样来讲就会形成了基督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分歧，很多很多的不和。所以我觉得呢，真是应该来到解答这个问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讲过愿神祝福你？有很多的人都会说你不应该这样讲，他们会说神是从来不祝福人，神是只可以是赐福，是不会祝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说这个祝字的原本骨骼文最早的意思就是祈求的意思，所以若果说愿神祝福你就是愿神祈求。他们说神怎会祈求呢？神是万福的源头，神直接的赐福，神是不需要来到祝福。这个就是他们的解释。所以我们见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前任的教授陈耀南博士曾经在《明报》的2011年的5月号的月刊登了一篇的文章，叫做《上帝永不祝福》。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强调唯一的神上帝只能赐福，不会永不会祝福。甚至有很多人会是指控讲神祝福的人就是将神贬低降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讲紧要神来到祈求，他们说神是不会祈求，神是直接的赐福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如果你说神祝福，有人说你将神贬低降格，你想想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。我们今天就会从三个角度来到看究竟赐福和祝福是不是有分别。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圣经的原文或者英文来到看。第二个角度就是从中文圣经的翻译。第三个角度就是从中文的立场来看，究竟祝福和赐福是有没有分别。我们先看圣经原文。圣经原文无论是祝福赐福都是 barak 这个字，希伯来文。这个是动词。名词呢是 baraka、就是这个祝福或者赐福。英文呢是一个 bless 字，是吗？ bless 呢是动词， blessings 呢是名词。所以都是一样同一个字。其实 bless 这个字是有三个概念在圣经里面。第一就是洁净的意思。英文 bless 这个字是由古时的英文古字 blessing 这个字是演变出来。含义就是跟血有关。就是好像被血洗干净一样，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血洗干净我们一样。第二个含义呢是神给人的福气。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究竟神给人福气是祝福还是赐福。英文 bless 这个字也都是从另一个英文字 bliss 而来。bliss 这个字就是代表喜乐，所以一个得到神祝福或者赐福的人也都是一个喜乐的人。而第三个概念呢就是称颂和敬拜神。这个概念和前面那两个概念是很不同。前面那两个是神洁净我们，是神将他的福气是给我们，是吧？但是第三个概念呢是我们去称颂神，我们去赞美神，是调回转头。Bless 这个字也都是从拉丁文的 benediction 这个字是演变出来，就是赞美歌颂神。正如好似诗篇嘅34篇1节，诗人话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 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。这个称颂这个字就是 Barak 这个字，希伯来文。所以我们见到圣经的原文 Barak， 英文的 Bless， 可以解释做神将福气给我们，就是神 Bless 我们，但亦都可以解释做我们 Bless 神，我们称颂神，我们赞美神。有没有见到原文或者英文这个 Bless 或者 Barak 这个字可以是两方面来到运用？一方面是我们赞美神，另外一方面是神来到祝福或者赐福我们。今天我这篇的道主要的不是讲我们称颂神那个部分，主要的是讲神将他的福气给我们，究竟是祝福还是赐福。所以我们见到从圣经的原文来看有没有分别，祝福和赐福没有分别，同一个字 Barak， 同一个字 Bless， 但是中文呢，中文的翻译就有不同。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要从中文圣经的翻译来到看祝福和赐福。首先我要讲的就是任何圣经的翻译都是没有神的默示的，但是有很多的中国人的信徒他们就高举中文圣经的翻译，所以我们姑且是从中文圣经的翻译来到看下，是不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只讲神赐福不讲神祝福。我们见到在这里英文的圣经里面 Bless 这个字是出现481次，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有110次是译做赐福，111次是译做祝福。喂，咁你话赐福同祝福嘅翻译加埋都200几次咋，英文嘅 bless 有成400几次，咁其他嗰啲呢？其他嗰啲我头先其实係讲咗㗎喇，我哋都可以称颂神赞美神，係咪一部分就係我哋称颂神赞美神嘅经文啦。另外呢，除了赐福和祝福，圣经都有讲是得福和有福。例如在树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，每一福都是被翻译做有福。就例如是马太福音的5:3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没有见到这个有福啊？这个有福就是 Barak 这个字。乍看之下好似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好着重赐福和祝福的分别，大部分赐福的经文都是用在神降福给人，是由上至下的，但是大部分的祝福呢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代求，彼此的代祷是平等的。给你看两个例子就比较清楚了。例如在创世纪的12:3，神同阿伯拉罕说，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。有没有见到个 bless 字出现两次？第一次有人 bless 你的，我就会赐福给他，所以第一个是人同人之间的这个祝福，所以是用祝福来到是翻译。第二个呢，神话有人祝福你我就赐福，所以是由上至下啦，有没有见到啊？所以第二个就是赐福。民数记的6:22-27呢可以讲得是旧约的主祷文。经文怎么讲啊？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阿伦和他的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。又是两个 bless 字，第一个呢人与人之间，同边个讲话？阿伦同埋佢啲仔系祭司，你哋 bless 以色列人系用乜嘢啊？祝福，因为系人同人之间，系嘛？好清楚。若果你哋真系去祝福以色列人呢，我就赐福俾你。跟住个经文又讲乜嘢啊？或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有没有见到两个赐字都是从神而来，所以是用个赐字，是吗？第三段呢 其实同第一段是一模一样，我相信这里是有个首尾的结构，所以一和三是一样，第二呢就是有些不同。第三段讲什么？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又是两个 bless。第一个呢就是祭司为以色列人来到是祈求代祷，所以是祝福。第二个呢如果祭司这样做，我就会给福气给祭司，是用赐福这个字。是不是很清楚啊？真的很清楚的、哦。圣经的翻译者真的特登就做出这些的分别。我们见到新约呢，新约都是一样。雅各书的一章五节，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口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这里讲了两个赐字，是哪个赐智慧啊？是神赐的，所以是由上至下用的赐字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呢，保罗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有没有见到用个祝字啊？这个是人与人之间，保罗说你要是替人代祷代求祝谢，所以是用个祝字，是人与人之间。所以我们见到这些人包括陈教授所讲的不是空穴来风，是有他的理由。所以他们就作出了一个结论，我叫这个结论做网下的结论，我等阵会解释为什么。他们作出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见到有一位的牧师叫做谢道全牧师，他说凡由人对人的愿望祈福祝愿，待人求恩福好处的，均采用祝福。有没有见到凡和均啊？即是说有没有例外啊？没有例外，全部都是这样。人与人之间的就是祝福。第二点呢，他说凡是由神给人的恩惠，由上而下的施予，均采用赐福。又是讲到凡和均，有没有例外啊？没有例外。所以基督之家都出版了一篇的文章，这篇的文章怎么说啊？在圣经里祝福与赐福的经文均是按照以上两个原则运作，非常清楚，奇迹鲜明。哪两个原则啊？就是谢牧师刚才所讲的那两个原则。有没有例外啊？没有例外，均是，全部都是。圣经资源中心又说，查遍全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，会发现新旧约提及祝福出现106次，出自103处的经文，全用在人为他人的祝福。哪些人为人祝福啊？祭司、君王、父亲、百姓、弟兄等等。有没有例外啊？没有例外，全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祝福。其实呢，我说呢，见到这一点其实本来是一件好事来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就是好像刚才的诗歌所说，神是万福的源头嘛，是吧？神赐福是对的，是讲得好的。但是每一样东西如果你将它推到去极端呢，就出现问题了。你说圣经里面全部没有的，没有说神祝福一定是神赐福，这就出现问题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中文圣经的翻译真是有讲到神祝福的。我们看看第一个例外是什么先。在说创世纪的32章26至29节，创世纪32章26至29节，记不记得是讲雅各和神摔跤，是吗？记不记得这件事啊？在说雅各渡口嘛，是吗？他跟神摔跤，他是不给神是离开，他要神祝福了他之后才给神离开。很多人就会说，喂，跟雅各摔跤的不是神。但是 在说创世纪的32:30讲得很清楚，雅各与神摔角之后，他叫那个地叫做毗卢伊勒。毗卢伊勒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和神面对面见面，但是我竟然可以存活，我没有死到。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啊？出埃及记的33:20说没有人能够见到神而能够存活，但是雅各说我居然面对面见到神，我仍然存活，所以很清楚他知道他是见到神。而我们见到在创世纪的32:29，神真是祝福雅各，并且帮他改名，改了他叫做以色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见到雅各真是与神见面，神真是祝福了雅各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的例外。第二个例外呢，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，神说你守约的就怎样得到我的祝福，是吧？他说你违约呢就会得到我的诅咒。这里这个祝福不是说喂你若果守约那阵时人就会祝福你，是我代你祈求，这里不是这么说，你守约我就直接祝福你，是从神而来的祝福，是吧？不是从人来的祈求。生命记的11:26说，看我今日将祝福诅咒都陈明在你的面前。是哪个的祝福啊？神的祝福，是吧？生命记的11:29又说，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那地，你就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，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那班人就会说，啊哈，你有没有见到啊？人宣布啊。是人宣布，宣布哪个的祝福啊？不是人的祝福，是从神而来的祝福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，神是会祝福的。他跟以色列人说，你守约的我就祝福你，你不守约就会得到从我而来的诅咒。跟住在生命记的30:1-3又说，当这一切的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诅咒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逐你出去万国中，心里回想这些事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，听从他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怜悯你，使你这被掳的子民归回。耶和华你的神必转回，从分散你的万民中把你召集回来。有没有见到神话，当你是不守约，你是被我诅咒被驱逐去列国，但是你回想回，哎呀，神以前曾经将他的祝福他的诅咒摆在我的面前，你回心转意，神话我照样会祝福回你，我会将你从列国中将你是召集回你，摆回你在树流奶与蜜的地方。神又一次在生命记的30:19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，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摆在你的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你不要嫌神沉气啊！咁多的经文将祝福诅咒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以色列人都怎样啊？拣选诅咒，拣选死亡。神话你要拣选存活，你要拣选我的祝福。有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了，前面咁多的经文我给大家见过，创世纪的12，神同阿伯拉罕讲说话，民数记的6，所谓旧约的主祷文都是讲到从上而下就是赐福，人与人之间的代祷就是祝福。那为什么突然间同以色列人立约就变了质，现在就说是神的祝福神的诅咒，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你会说，其实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大可以将这个经文翻译做，我将赐福与诅咒摆在你的面前，通不通啊？照样通，是吗？为什么他要用祝福呢？ 话祝福同造就唔系赐福与造就。嗱，我查过好多中文嘅圣经嘅翻译，嗱，我唔想话所有吓，我唔想好似头先阿谢牧师同埋嗰啲网页，我真系冇查过所有嘅圣经翻译，我查嗰啲系比较普遍嘅，例如百几年前嘅呢一个和合本，我亦都查过近期嘅新汉语圣经译本，我亦都查过圣经新译本，真系经文系用神嘅祝福同埋诅咒，而唔系神嘅赐福同埋诅咒。嗱，咁个问题就嚟啦，点解中文圣经嘅翻译者要咁样翻译先？我相信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祝福和诅咒的对比是强过赐福和诅咒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个祝字是怎样写？士字旁边一个兄弟的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祝字。个咒字呢，原来古文的咒字不是现在这样写的。古文的咒字是口字边做个兄弟的兄。所以祝和咒两个字不单止个发音是很相似，个意思都很相似的。不是我讲的，我讲就不稀奇了，是吗？是刘海这个南开大学汉语文化学院，他曾经写过一篇的文章叫做《谈祝与咒之间的关系》，是他讲的。祝和咒的古字两个字不单止发音相近，意思都一样，同时两个字都能够解释祝福和诅咒。你没有听错啊，个祝字本来可以解释祝福和诅咒，个咒字亦都可以解释祝福和诅咒。但是刘海这个学者说，他说中文的字不断在改变，所以慢慢慢慢个祝字呢离开了诅咒的意思，个咒字呢越来越接近诅咒的意思。那两个字本来是由同义词，现在变成什么？相反词。这个是刘海这个学者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所以我觉得祝福和诅咒是不是那个对比是更加的强烈？因为本来是出于两个字是同义词变成了相反词，所以祝福和诅咒的对比是很强。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不用赐福和诅咒。第二个原因呢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从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们可以知道，中文圣经的翻译者认为祝福是比赐福更加的广泛。我们想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和咒助有什么，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的八章三十四节。祝福和造就在哪里我们能够找得到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四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和造就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宣读一遍。我们要知道神的祝福和造就去哪里找？律法书上。旧约的学者很清楚，一讲到神和以色列人立盟约，那些经文在哪里？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和申命记的二十八章，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盟约，所有的祝福诅咒都在这两章的经文。你读这两章的经文会发觉有些很突出的地方，就是你一读的时候经文就会说，你守约的你就会得到这些东西，就是神的祝福，你不守约你就会得到那些，就是神的诅咒。所以都是记载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和申命记的二十八章。我们先看看神的诅咒有些什么。当以色列人不守约的时候，惊惶疾病瘟疫会临到他们那里，他们会被敌人来到攻击，他们的地会得没有出产，有灾祸，有野兽的攻击，有饥荒，地是变得荒凉，没有雨水，他们会被驱逐。当他们不守约，他们就会得到这些的咒助。你都不是说这些咒助不得人怕，是吧？ 真係好多人驚神係輕慢不得，所以神話你哋要揀選生命，你哋唔好揀選死亡。嗱，咁我哋睇完咗有啲咩嘅詛咒啊，我哋不妨睇睇有啲乜嘢嘅祝福。嗱，其實祝福就係詛咒嘅相反，係咪？中文聖經嘅翻譯者所講嘅祝福係遠遠超過賜福，係包括賜福同埋蒙福兩樣嘢。如果你留意啊，赐福呢个字喺住《生命记》嘅28章8节出现两次，喺住11节、12节各出现一次，一共系出现咗4次。而若果你留意《利未记》嘅26章同埋《生命记》嘅28章，你真系会发觉有4样嘢神系保证系会赐俾以色列人啊，当佢哋守约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第一次雨水，第二系赐土地。第三是赐出产，第四是赐平安。除了赐福之外，中文的圣经翻译者又用了蒙福这个字。你在《生命记》的28章，你亦都会发觉蒙福这个字是出现了6次。在《生命记》的28章3节出现2次，4节、5节各出现1次，第6节出现有2次那么多。有些什么的蒙福啊？如果你留意利未记的26章、生命记的28章，你真的能够见到有6点是会得蒙神的福。第一就是蒙神的保护，第二就是蒙神的眷顾，第三就是蒙神的喜悦，第四就是蒙神的同在，第五就是蒙神的带领得胜，第六就是蒙神的福气。真的有6样东西。这个我相信就是中文圣经者的翻译，他们的苦心将祝福是分开有赐福和蒙福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，根据中文圣经的翻译，所有讲神祝福的人都是将神贬低降价？不能够，因为中文的圣经真的告诉我们神是会祝福。由雅各同神摔跤的例子，我们见到神是会祝福。在《生命记》的11章、30章和《约书亚记》的8章都告诉我们，神和以色列人立约，当他们守约的时候，神是会祝福，当他们违约，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诅咒。而我们今天亦都见到经文，为什么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会用祝福和诅咒啊？因为这个的对比是比赐福和诅咒是更加的强烈。而中文圣经翻译者说，祝福是包括赐福和蒙福2样东西。所以从圣经的原文，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呢，有些少的不同。而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给我们见到，其实祝福比赐福是更加的广泛，可以说得赐福其实是祝福的一个 subset， 一个子集。但亦都有人会说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不跟你说圣经原文，我都不跟你说中文圣经的翻译，我是说中文来说，我就觉得祝福和赐福是有分别。所以我们亦都不妨从中文的角度来看。我先要声明的就是，如果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你说是吗？这个跟我一向的作风又很不同。我一向的作风就是高举圣经的教导，因为只有圣经是真正是得到圣灵的默示，中文是没有圣灵的默示，甚至中文圣经的翻译都没有圣灵的默示。但是既然这么多中国的信徒说我是中国人，我高举中文，我们就不妨从中文的角度来看看祝福和赐福。他们会说，赐者给也，是给予恩惠，赏赐施予赠送，是由上而下的施赠供给赐予。这个就是赐字的意思。那个祝字的意思呢，他们会说，从骨骼文嗰度，我哋见到个祝字左手旁系咩啊？系个士，代表神啊嘛，系嘛？ 右手边呢一个轻字，上高一个口，下低一个人，代表乜嘢啊？人用个口嚟到系求神啊，呢、这个咪就系人祈求嘅意思咯。嗱，佢哋仲会话骨格文呢，如果你睇清楚啲呢，嗰、那个人好似跪喺神嘅面前嚟到祈求一样。嗱，所以佢哋话祝者愿也，是愿望、祝愿、祝贺、期望、祝祷、祝福、祝谢，是代人求恩福的祷告的意思。所以他们会说，根据中文来讲，所有说愿神祝福你的人，就是请神来为你祈求。神怎么会祈求啊？头先我们的诗歌都说，神是万福的源头，直接赐福就可以了，神祈求什么呢？你讲神祝福，你咪将神贬低降格咯。嗱，呢一个就系佢哋所讲，佢哋话根本唔符合圣经，你系将神贬低降格。但系你知唔知道喺圣经入边真系话耶稣基督为我哋祈求嘅？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，当佢做五饼二鱼嘅神迹之前，佢系先祝谢，佢系为小朋友嚟到系祝福。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食物来到祝谢，他复活了之后跟门徒一起来用膳，他是祝福食物，他是升天之前为门徒来到是祝福。在是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也都说他是替门徒来到是祷告。那你说有什么那么重要啊？耶稣是不是神啊？耶稣绝对是神，是吗？如果圣经话耶稣为我哋祷告祝谢，咁就代表乜嘢啊？神真系有祷告祝谢，系符合圣经嘅教导。你唔可以话神祝福嘅人就系将神贬低降格。但系呢啲人又会话，耶稣在世嘅时候系以人子嘅身份嚟到替人祝福祈求。嗱，呢个又出现问题咯。他以人子的身份代人祝福祈求，那他是不是神啊？如果你说他是变成人，他不是神的话，你就变成异端的了。圣经告诉我们听，耶稣基督一直都是神，是吧？由宇宙开始他创造一切，到末世呢，他还会回来带领我们得胜，跟住是带我们去到新天新地，他始终由头到尾都是神。只不过中间他是来到世上道成肉身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亦都是百分之百的神。但是既然是这样，那件事他为人祝福祷告是不是神的身份啊？一样是神的身份。所以讲神祝福是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但是亦都有很多人会说，咦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似乎他的神性是有限的。他们怎么会这样说啊？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，马可福音的13章32节，都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说他不知道他第二次的来临会是几时。他说天使不知道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，是吗？咦？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。我相信他只是限制不去使用他其中一些的神的属性，他是自愿甘愿不去来到用这些神的属性。其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其中一样的就是他不想去知道第二次来临是几时，当他在世上的时候，现在他当然知道。其实最好证明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就是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是能够知道人家的心思意念，人家想什么他都知道。圣经里面有差不多十次是讲到他知道人家想什么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不想将这么多的经文含难读出来，所以在一个 PowerPoint 那里我是会记录，如果你大家是喜欢可以 download 来到是看，但是就我在这里不会是逐一来到是读出来。所以我相信他只是甘愿限制他自己的属性，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但是现在他在哪里啊？现在他在父的右手边。 若果有任何他自己甘愿限制的属性，已经完全都回复了，是吧？他现在已经在神的右手边。他在神的右手边做着什么啊？你看看经文，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他在说着什么话？正为基督徒信徒在说祈求。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呢，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。他不单止现在在父的右手边替我们祈求，他一直会长远为我们祈求，直至到他第二次回到这个世上。所以我们见到神为我们祈求是不是圣经的教导？绝对是圣经的教导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祈求啊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撒旦是我们的指控者。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，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亦都说，撒旦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。撒旦就是指控者，他不断地在控告我们。我给你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约伯，在说约伯记的第一章，记不记得撒旦走到神那里跟神说什么？他说约伯敬畏你啊，有原因啊，你咁祝福佢，咁赐福俾佢，系嘛？咁多福气，你又保护佢，你试下将佢啲保护攞开，你试下你将你赐俾佢嘅一切攞开，约伯一定造就你。嗱，呢一个就系撒旦喺度指控约伯。嗱，同样撒旦亦都系指控大祭司约书亚。嗱，呢个约书亚唔系约书亚记入边嘅约书亚。这个是回归后的第一位的大祭司，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回归第一位的一个大祭司。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节，撒加利亚先知说，天使指给他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，撒旦呢站在约书亚的右边，不断地在指控他。我们见到撒旦真是不断地指控我们，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辩护。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辩方律师，他是为我们来到辩护。另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会为我们祈求，不单止撒旦在攻击我们，我们需要他为我们辩护，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仍然都会犯罪。当我们犯了罪之后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是有个中保来到帮助我们，来到替神来到祈求。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，约翰说，我的孩子们啊，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，是要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是吧？我们犯罪，耶稣基督同样是为我们在父的面前来到替我们讲话。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祈求。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，我不要中保啊，我要个中保来做什么？圣经不是说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由圣所进入至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呢？记不记得啊？本来隔开圣所至圣所有个幔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这个幔子由上裂开一半，是不是打开了？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向神来到，是进入神那里向神来到祈求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我不要中保，我要中保来做什么？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听，耶稣基督不单止替我们赎罪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他仍然是我们的中保。有什么经文啊？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节，希伯来书的八章六节，九章十五和十二章二十四节，都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。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位中保啊？其实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又告诉我们， 那節的經文叫耶穌基督做我們的大祭司，在舊約大祭司的身份是代表什麼？神和人之間的中保就是大祭司，是吧？耶穌就是我們的大祭司。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有耶穌基督做我們的中保？看看希伯來書的四章十五節，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為什麼我們需要耶穌基督做我們的中保？他和我們一樣受過試探引誘，他被釘十字架受過苦，他完全能夠明白我們當我們受苦的時候。你想想有這樣的一位中保好不好？有人還說我不需要中保，我就很需要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耶穌基督做我的中保。還有呢，不單單是三位一體第二位格的耶穌為我們來到是代求，還有第三位格的聖靈都為我們代求，聖經是這樣教我們。邊節的經文啊，羅馬書的八章二十七節，那鑑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，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。有沒有見到啊？聖靈都替我們祈求。你說為什麼要聖靈替我們祈求啊？聖經告訴我們，很多時候我們不懂禱告，是吧？我們不懂禱告，還有呢，我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。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我們祈求，你說好不好啊？當然好啦。嗱，我哋見到神差派佢嘅獨生子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中保，佢又差派佢自己嘅靈嚟到我哋每個基督徒嘅身上。啊，耶穌為我哋祈求，聖靈為我哋祈求，要唔要啊？當然要啦，係嘛？我知道我真係好需要，我仍然犯好多罪，我好需要聖靈耶穌替我嚟到祈求。當然我哋自己亦都要懂得認罪悔改。但是很需要耶稣圣灵为我们来到祈求。所以你说若果是照中文的角度来看，神祝福就是说神为我们祈福祈求，合不合理啊？照样合理，是吧？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我们见到第二位格的耶稣、第三位格的圣灵都为我们祈求，不可以说讲神祝福的人就是将神贬低降格，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嗱，有样嘢好有趣，点解嗰啲人话祝福就是神祈福，是由呢个骨格文而嚟？骨格文我头先讲过啦，个祝字就是士字旁边一个兴，就是一个人跪喺神嘅面前嚟到祈求咁嘅意思，系嘛？嗱。这些人永远就是说个祝字就是这样解的了，没得改的，定了个祝字死刑的。啊，个祝字是唯一的解释，就是向神祈福，没有第二些解释的了。啊，骨格文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。啊，但是我们见到刚才我引用了的那篇文章，记不记得有个叫做刘海的学者，他自己讲的中文字的意思是不断地去改变。你不可以捉住骨格文，你说个捉字是这样解，就以后都是这样解，永远都是这样解，你不可以这样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德，道德的德。你知不知道德字的骨格文是怎样写的？双企人，一只眼，眼的上高一条直线，这个就是骨格文的德字，就是这样写的。代表什么啊？即眼向上有一条线，怎么向上望咯，是吧？那个双企人呢，要有行动，所以的德字原本的解释是上升登高的意思。现在的德字是什么意思啊？道德、啊、德行、品德，是吧？已经跟原本骨格文的意思是相差得好远好远，所以个祝字亦都系一样。嗱，其实个祝字都喺处演变紧，去到宋朝同埋元朝，个祝字已经系包含咗第二啲嘅意思。例如古文系讲到祝父，这个父系咩嘢啊？付出嘅父。嗱，这个祝父祝福嘅祝 啊，付出的付，同埋另外的一个祝福，唔单止同音，而且亦都系同一样嘅意思，系乜嘢嘅祝福啊？遗嘱嘅祝，吩咐嘅咐。嗱，祝福呢个字喺树古文系出现好多次，喺树呢一个宋朝嘅范仲淹嘅《窦鉴二录》。在树元朝的本高明的《琵琶记》都有用到祝福这个词，是代表丈夫祝福妻子。祝福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长辈祝福后辈，是吧？父母祝福仔女，甚至可以说这个祝福是代表劝告，甚至是警告，是由上至下的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字已经演变到本来是由下至上的祈求，去到、啊、包括由上至下的祝福，甚至中文圣经的翻译祝福，有没有见到 啊？不再单单是由下至上，亦都是由上至下。所以有一样东西我是很同意谢道全牧师和那些网页，他们时时都会说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是精通中文，这样我是很同意。有没有见到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拣选这个祝字来到代表 bless 这个字 啊或者是 barak 啊， bless 或者 barak 都可以互相的嘛，又可以由上至下，亦都可以由下至上的嘛，的关系祝字呢一模一样，可以是由下向上的代祷代求，亦都是可以由上至下的祝福，甚至是祝福。所以在结论的时候，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所讲过，照圣经的原文，这个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啊？没有分别，同一个字 Barak， 或者英文的圣经是 Bless， 是吗？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呢，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啊？有少少的分别，是吗？祝福是包括赐福和蒙福。我们都见到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为什么用祝福啊？因为祝福和诅咒的对比是强过赐福和诅咒的对比，而祝福也是比较广泛，包括赐福和蒙福。从中文来看呢、我们不能够只是看骨骼文的意思，我们要知道中文字不断在处改变，而家个祝字唔单止系由下向上嘅祈求，亦都系由上至下嘅祝福或者系祝福。有人话我唔理咁多，我发烂渣，我系都要话神祝福就系神替人祈求。就算你系咁样，圣经都有好多嘅例子俾我哋见到。第二位格嘅耶稣基督，第三位格嘅圣灵都系神。都为我们来到是祝福，这个真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如果有人说你讲祝福讲得不对，对神是大大的不敬，说你将神贬低降格，成不成立啊？不成立。由圣经的原文、中文圣经的翻译，甚至中文的运用都不成立，这样讲法。如果有人真的说你将神贬低降格，请你将我这篇道是介绍给他听。我下一次去国语堂讲道的时候，我亦都会讲这一篇道，希望这个信息是能够是接触到更多、讲国语的人，是能够帮助他们明白祝福和赐福相同和分别的地方。在这里我都要多谢我一位的朋友，是加拿大的一位高弟兄，是他是引起我对祝福和赐福的兴趣，所以讲了这篇道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给我们见到祝福和赐福的分别。我们实在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，不单只是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，他亦都是成为我们的宗保，不断在树父的面前来到替我们祈求，来到是代祷。我们都感谢你差派圣灵入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亦都是不断地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到为我们祈求， 人为何物你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以致差派你的独生子，差派圣灵来到不断这样来到祝福我们。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愿意我们都能够继续行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寻求你的旨意，将你的话语行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